你好，我是云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总线，计算机内部的高速公路。专栏讲到现在呢，如果我再问你，计算机五大组成部分是什么，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了吧？我们这一节要讲的内容呢，依然要围绕着这五大部分：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CPU 所代表的控制器和运算器呢，要和存储器，也就是我们的主内存，以及输入和输出设备进行通信。那问题来了，CPU 从我们的键盘、鼠标接收输入信号，向显示器输出信号，这之间究竟是怎么通信的呢？换句话说，计算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 CPU 和内存以及外部输入输出设备的交互的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也就是总线。之前的很多同学留言问，我们什么时候会讲一讲总线？那这一讲你就要仔细来听一听了。计算机里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硬件设备，除了 CPU 和内存之外呢，我们还有大量的输入输出设备，可以说你计算机上的每一个接口，无论是键盘、鼠标、显示器、硬盘，乃至通过 USB 接口连接的各种外部设备，都对应了一个设备或者模块。如果各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相互之间单独进行的，那么如果我们有 N 个不同的设备，它们之间呢需要各自单独链接，那么系统的复杂度呢就会变成 N 的平方。那每一个设备或者功能电路模块都要去和其他 N-1 个设备去通信。为了简化系统的复杂度呢，我们就引入了总线，把这个 N 的平方的复杂度呢变成了一个 N 的复杂度。那么怎么来降低复杂度呢？与其让各个设备之间相互单独通信，我们不如去设计一个公共的线路。 CPU 想要和什么设备通信，通信的指令是什么，对应的数据是什么，都发送到这个线路上。设备要向 CPU 发送什么信息呢，也发送到这个线路上。这个线路呢就好像一个高速公路，各个设备和其他设备之间呢不需要再单独去建公路了，只需要建一条小路通向这条高速公路就好了。这个设计思路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总线。总线呢其实就是一组线路，我们 CPU、 内存以及输入和输出设备都是通过这组线路进行相互间的通信的。总线的英文呢叫做 bus， 也就是一辆公交车。这个名字呢很好的描述了总线的含义。我们的公交车的各个站点呢就是各个接入的设备，想要向一个设备传输数据呢，我们只要把数据放上公交车，在对应的车站下车就可以了。其实呢，对应的设计思路在软件开发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做大型系统开发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用到一种叫做事件总线这样的设计模式。进行大规模的应用系统开发的时候呢，系统中的各个组件之间也需要相互通信。模块之间如果是两两之间单独去定义协议呢，这个软件系统一样会遇到一个复杂度变成了 N 平方的问题。所以常见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事件总线这个设计模式。在事件总线这个设计模式里呢，各个模块触发对应的事件，并把事件对象发送到总线上。也就是说，每个模块呢都是一个发布者，而各个模块呢也会把自己注册到总线上，去监听总线上的事件，并根据事件的对象类型或者是对象的内容来决定是否要进行特定的处理或者响应。这样的设计下呢，注册在总线上的各个模块就是松耦合的，模块互相之间呢没有依赖关系，无论代码的维护还是未来的扩展呢都会很方便。理解了总线的设计概念，我们来看看总线在实际的计算机硬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英特尔的 CPU 的体系结构里面呢，通常有好几条总线。首先呢， CPU 和内存以及高速缓存通信的总线，这里呢通常有两种总线。这两种总线呢我们称之为双独立总线，缩写呢就是 DIB， 意思是 Dual Dependent Bus。 CPU 里呢有一个快速的本地总线以及一个速度相对慢一点的前端总线。我们在前几讲讲过，现在 CPU 里呢通常有专门的高速缓存芯片，这里的本地总线呢其实就是来和高速缓存去通信的，而前端总线呢则是来和主内存以及输入输出设备通信的。有时候呢我们会把本地总线叫做后端总线，和前面的前端总线呢能够对应起来。而前端总线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比方说处理器总线、内存总线等等。那除了前端总线呢，我们还会常常听到 PCI 总线、IO 总线啊，或者系统总线啊。看到这么多总线的名字呢，是不是已经有点晕了？这些名字呢确实容易混为一谈。其实各种总线的命名呢一直有点混乱，那不如呢我们来看一看 CPU 里面的硬件架构图，对应着图来看呢相对会清晰一点。那 CPU 里面的北桥芯片呢，把我们上面说的前端总线一分为二，变成了三个总线。我们的前端总线呢其实就是系统总线， CPU 里面的内存接口直接跟系统总线通信，然后呢系统总线再接入一个 IO 桥接器，这个 IO 桥接器呢一边接入了我们的内存总线， 使得我们的 CPU 和内存可以通信。另一边呢，又接入了一个 I/O 总线，用来连接 I/O 设备。事实上呢，真实的计算机里，这个总线的拆分层面会变得更细，根据不同的设备，还会分成独立的 PCI 总线、IC 总线等等。在物理层面呢，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把总线看成是一组电线。不过呢，这些电线之间呢也是有分工的。通常呢，我们有三类线路。第一类呢叫做数据线，用来传输实际的数据信息，也就是实际上我们上了公交车的那些人。第二类呢叫做地址线，用来确定我们到底要把数据传输到哪里去，是内存里的某个位置，还是某一个 I/O 设备。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个纸条，写下了上面的人要下车的站点。第三条线路呢叫做控制线，用来控制对于总线的访问。虽然我们把总线比喻成了一辆公交车，那么有人要想要坐公交车的时候呢，就需要告诉公交车司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控制信号。尽管说呢，总线减少了设备之间的耦合，也降低了系统设计的复杂度，但同时呢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总线呢不能同时给多个设备提供通信功能。我们的总线呢是很多个设备公用的，那多个设备都想要用总线，我们就需要有个机制去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把总线给哪一个设备用。这个机制呢就叫做总线裁决。总线裁决的机制呢有很多不同的实现，如果你对这个实现的细节感兴趣呢，可以去看一看 Wiki 里面相关裁决器的相应条目，这里呢我们就先不多说了。好了，你现在应该明白计算机的总线，各种不同的总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希望这一讲呢能够帮你理清计算机总线的知识点。那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一节的内容。这一讲呢我给你讲了计算机里各个不同组件之间用来通信的渠道，也就是总线。总线的设计思路呢，核心是为了减少多个模块之间交互的复杂性和耦合度。实际上总线这个设计思路在我们的软件开发过程中也经常会用到。事件总线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设计模式，通常事件总线呢也会和订阅者发布者模式结合起来，成为大型系统的各个松耦合模块之间交互的一种主要的形式。在实际的硬件层面呢，总线其实就是一组连接电路的线路。因为不同设备之间的速度有差异，所以在计算机里呢往往会有多个总线。常见的就是 CPU 内部和高速缓存通信的本地总线，以及和外部 I/O 设备以及内存通信的前端总线。前端总线呢通常也被叫做系统总线，它可以通过一个 I/O 桥接器呢拆分成两个总线，分别来和 I/O 设备以及内存通信。自然呢这样拆开的两个总线就也就叫做 I/O 总线和内存总线了。总线本身的电路功能呢又可以拆分成用来传输数据的数据线，用来传输的地址的地址线，以及用来传输控制信号的控制线。总线呢是一个各个接入的设备公用的线路，所以自然会发生在各个设备之间争夺总线所有权的情况。于是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决定让谁来使用总线呢，这个决策机制呢就叫做总线裁决。总线是一个抽象的设计模式，它不仅在我们计算机的硬件设计里面出现，在日常的软件开发中呢也是一个常见的设计模式。你可以去读一读 Google 开源的 Java 的一个常用的工具库叫做 Guava 的相关资料和代码，进一步去理解事件总线的设计模式，看看在软件层面是怎么实现它的。那对于计算机硬件层面的总线呢，很多教科书里面讲的比较少，你可以读一读 Wiki 里面总线和系统总线的相关条目。最后呢给你留到思考题，其实在2008年之后呢，我们的英特尔 CPU 已经没有所谓的前端总线了。英特尔呢发明了一种叫做快速通道互联，缩写是 QPI 的技术，替代了传统的前端总线。这个 QPI 技术呢你可以搜索和翻阅一下相关资料，了解一下它引入了什么样新的设计理念。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查阅到的资料以及阅读之后的思考总结，和大家一起交流。如果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